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7集，娶你一。日子似乎总是分外平静的，只是在平静之下，是否还潜伏筹谋着什么，确实没有人知道的了。定王府这几日人人自危，尤其是傅修仪手下几名看中的幕僚，做起事来更是小心翼翼。不为别的，前几日傅修仪之前最为看重的裴郎被抓起来关在私牢里了，具体的原因众人不甚清楚，可是有知情的下人微微透露，是因为裴郎原来是傅修仪对手派来的探子。在这之前，谁也无法否认裴郎的才华，虽然门客们对傅修仪待他看重而心有妒忌，可是裴郎这两年来的确是为傅修仪解决了不少问题。傅修仪说抓就将他抓起来了，且不说这事情是不是真的，但就在被抓的前一夜，裴郎还和傅修仪在一起下棋喝茶，好一派君臣和睦的模样。傅修仪若是突然得知的线索，定会先调查一番是否真实，否则冤枉了好人，平白损害一名心腹。可是傅修仪是这一般当机立断下的决断，只能说明他早就对裴郎有所怀疑，在有所怀疑的情况下还能做得这般亲密，这个定王也不是简单人。不管是不是杀鸡儆猴，幕僚们再次面对傅修仪的时候也就恭敬得多了。然而傅修仪这几日也并不是过得如旁人想的那般舒心，他也有些疑惑的事情。派人盯着荣信公主府，最后却得知了荣信公主居然乔装打扮去了平南伯府上找苏明峰。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也不知道荣信公主所谓何事，傅修仪却以为这其中一定有所蹊跷。荣信公主深居简出，就连和文惠帝的关系也不怎么亲密，若说是有，便是早年间的玉清公主和荣信公主要好。可是玉清公主已经死了多年，玉清公主的儿子谢景行倒是也和荣信公主走得近，可是谢景行也已经两年前就死在了北疆战场之上。平南伯府和荣信公主可没有什么交情。傅修仪绞尽脑汁想着荣信公主和平南伯府之间曾经有过的关联，可惜再如何找都找不见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而且令傅修仪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荣信公主不去找平南伯苏玉，而是独独找了苏明峰呢？苏明峰早就不在仕途了，为公事苏明峰帮不上半点忙，为私事苏明峰私下里认识荣信公主吗？苏明峰。傅修仪正在咀嚼着这个名字，突然一愣。苏明峰的名字在定京城被许多人周知，不仅是因为他本身优秀又有才华，也不是因为他仕途正好的时候却因为一场大病不得不退出官路令人惋惜，而是他还是谢景行从小到大的发小。曾经有人不解，苏明峰看着这样正直凛然的好少年，怎么就和谢景行那样玩世不恭的顽劣小子成日厮混在一起呢？可是临安侯府和平南伯府本来就是世交，若说是关系好也无可厚非。仿佛发现了端倪，傅修仪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打通了。苏明峰是谢景行的发小，明安公主是谢景行的姨母。如果明安公主私下里去找苏明峰，他们最可能谈论的就是谢景行。可谢景行不是死了吗？ 宁安公主为什么要突然去问一个死了的人呢？若是从前，众人在宁安公主面前可是一句谢景行的话都不敢提，就是怕戳中了宁安公主的伤心事。宁安公主主动去问，莫非谢景行还没死？傅修仪被自己突如其来的猜想吓了一跳，又很快否定。当时有关谢景行死亡的密报，他是亲自看过的，不会有错。更何况，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偷梁换柱呢？想来也是不可能的。可是，明明是要顺着明安公主查瑞王的事情，怎么会突然查到苏明凤头上，还可能牵扯到死去的谢景行？这样的话，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不过，也更有意思。傅修仪站起身来，想了想，吩咐身边的人，说道： 去地牢。 定王府上有一处地牢，修建在院子中的祠堂里。皇家祠堂不在这儿，之所以在王府里设祠堂，不过是拜佛祈福。在墙壁上挂着一副慈眉善目的观音像，掀开那幅画，会瞧见一尊小小的孝佛。拧一下孝佛脚边的木鱼，石门轰然打开。顺着石门的甬道走进去，就是定王府的地牢了。这地牢里关着的都是一些探子或是定王手下犯了大错的人，寻常的死不足以惩戒他们，各种酷刑层出不穷，一进去便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石壁上挂满了薄薄的皮质一样的东西，认真去看时，竟然是一个个死去的人被扒了皮晾干在这儿。他们还保持着死前极为痛苦的神色，瞧一眼便觉得不寒而栗。外头是祈福的祠堂，里头却干着这等魔鬼一样的勾当。就在观音的眼皮子底下，这地方却好如十八层地狱，比十八层地狱还要恐怖。傅修仪神情悠然地走了进去，看向两边人皮的目光甚至充满了欣赏。身边的手下在前面带路，待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这才停下脚步。牢里关着的人被贴脸倒吊着锁在梁上，浑身上下都被血迹湿透了，衣袍被染成了鲜红色，几乎看不出本来的色彩。而因为是倒吊着的，不时的有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到地上，形成一小片血渍。傅修仪静静地看着那人，那人似乎已经昏死了过去。他对身边人使了个眼色，立刻有人带着一桶辣椒水兜头对牢中人淋了下去。那人一个机灵，全身上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似乎疼得无法言语，正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傅修仪笑着上前说道： 先生过得可还习惯？ 辣椒水刺疼了伤口，却也洗清了囚徒脸上的血迹，一张清然傲骨的脸，正是裴郎。裴郎微笑着，颤抖着声音回道： 托殿下的福，过得还不错。 早就知道先生不是普通人，没想到不仅才华出众，气节也是令本殿敬仰。要不沈家怎么会派你过来？ 傅修仪感叹道： 哎呀，都说沈信带的兵个个英武，先生是文人，原来骨头也这样硬。哎，沈将军怎么调教人的？本殿也想知道。 裴郎喘了口气笑道： 属下和沈将军无半点关系。 这都几日了，先生还是如此执着。虽然气节可嘉，到底令人头疼，让人不得不再为先生特意准备些不普通的玩法。 黑狼只是笑， 不说话。傅修仪看着他，语气十分温和，似乎还有些怀念。 其实本殿与你主仆一场，也算是相交甚欢。你才华横宇，本殿也很是欣赏。本殿自然心软，也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建功赎罪之后，就当从前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本殿与你，还是跟从前一样。本殿称你一声先生，你是本殿最得力的智囊团。 他靠近裴郎，几乎是有些诱哄的，说道： 只要你告诉本殿，沈家到底有什么秘密，你被派来本殿身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两句话，换一个机会。戳！ 裴郎咳了两声，咳出几堆红血，才艰难地笑道： 多谢殿下厚恩，不过臣与沈家毫无关系，回答不了殿下的这个问题。大概是老天都不给臣这个机会，可惜了。 傅修仪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半晌后才轻轻地笑了。他拍了拍手，掸了掸溅到身上的血丝。 先生骨头硬，本殿佩服的紧，也好奇的紧，想看看先生的骨头能硬到几时。 傅修仪对身边的人挥了挥手： 哎，这点东西入不了先生的眼，施展不开，换好点的吧。 他往后退了一步，就要离去，忽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先生不说，本殿自己也能查到沈家的秘密。不过本殿也想问先生，听闻沈家重情重义，哎呀，先生为主肝脑涂地，不知道沈将军会不会派人来救先生出火坑。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